嘉宾的话， 起来没起来啊？ 对，您可以把这个手机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青年说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我们现在仍然是在我们的北京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系列展播节目的最后一期了啊。 对，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北京丰台五小科丰校区的大队辅导员李景怡老师。 嗯， 让他呢给我们讲讲科丰校区都有哪些大队的少先队的活动哈。 嗯， 我们先让李景怡老师闪亮登场，当当当当！ 啊，像 好，谢谢张悦，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丰台第五小学科丰校区的大队辅导员李景怡老师。 嗯， 今天很高兴啊，在新的一周第一天早晨啊，就能来到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说栏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少先队工作。 嗯，李景怡老师，那个现在是不是早晨周一上午正在升国旗啊？ 啊，我们现在是课间操时间，利用这个升国旗，大概9:30的时候。 9:30升国旗， 对，对， 所以就是对，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小学的时候升国旗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为什么呢？ 就是所有人都在，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国旗下的讲话呀， 嗯， 还有很多仪式感。 我还以为周一升国旗给你们放假呢。 没，不是的，不是的。那升国旗的时候，科丰校区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升旗是这样，每个星期我们会选出3名的这个光荣升旗手，光荣升旗手一般就来自于各个中队，有进步的队员，不一定是非常特别突出的吧，但是在各方面他有进步的就有机会当光荣升旗手。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国旗下的讲话， 嗯， 还有国旗下的中队的风采展示， 嗯， 还有国旗下的荣誉。 哦，太好了， 隆重的一个仪式。 太好了。嗯，曼宁，你平时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升国旗的时候，你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其实我， 你是在台上的还是在台下的？ 我在有一次在台上过哈， wow， 剩下都在台下。 嗯， 就刚才听李老师说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升旗手，也是我们的这个同学们。 嗯， 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好像升旗手这个是固定的， 嗯， 好像是他们， 我就是那个升旗手， 是吗？ 对， 你一定很优秀哈， 因为我个儿高。 哦， 然后呢还专门给我发了一身衣服，白色的，我记特清楚。 然后你每周一都需要去？ 不仅每周一，我每个星期六每个星期五的下午的4:00到5:00吧，还是3:00到4:00，反正那一个小时还要训练。 嗯， 就训练升国旗，就是卡上那个点，就从国歌声开始到国歌声最后，你那个要匀速的上升。 哦， 现在估计有电动的了哈。 我们是还是就是 手动的，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更有感觉一点， 对对对， 嗯嗯嗯，所以周一上午。升国旗在周一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请到了李景怡老师，还是很有一象征性意义的。 没错， 这样吧，先让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丰台五小科丰校区吧。 嗯，好的。说到丰台五小科丰校区呢，那就必然要说我们集团了啊。1951年是丰台五小的建校的时间，那么经过了67年的这样的办学历程，经过了可以说几代五小人的智慧吧。我们现在是一个集团化的办学的规模。一共有1校5址啊，然后我们集团的李磊校长经常跟我们说啊，咱们集团有300多名老师，有4000多名的少先队员，我们都要树立一个大五小的意识。也就是说，不论我们处于哪个校区啊，我们都是这个五小人啊，都要做五小的好少年啊。那么五小呢，各个校区都是每一位队员的精彩天地和幸福摇篮。 哎，都用哪几个校区？ 嗯，那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五小的总校区，也就是我们的发源地了啊，是在丰台区的一个核心位置啊，中间的位置。然后呢，银地校区就是在我们北京市的，就是大家都说菜篮子啊， 嗯， 就是新发地。有一个小区里边， 哦， 啊，然后呢，金铁校区， 它叫银地校区， 对， 这个名字起得好棒。 因为它是处于一个这个社区叫银地家园， 哦， 啊，对， 然后在靠北部就是丰台和海淀相接的一个地方，就在南沙窝桥附近，是我们的金铁校区。它的主打的是铁路文化。然后呢还有离我们比较近的红叶校区，是在花香桥的西北。最后的说说我们科丰校区，科丰校区就是在丰台科技园区里边，在科丰桥的北边一点。 我们的科丰校区重点来说一说吧，就是大概有多少班级，几个中队，有多少人。 好，我们科丰校区呢现在是有23个中队，大概是800多名队员，有50多名老师。也算一个 也算是一个 中等规模的 校区了啊。 对对对对对， 在我们的这个科丰校区的，我听说有这样的，就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小学里面的电台电视台哈，有这样的一个电视台叫小海燕电视台。 对， 海燕就是大海的海啊，燕子的燕，海燕呢，就是那个海燕。 是，我今天还带来了一个这个我们校区的吉祥物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海燕。这个寓意就是希望孩子们像海燕一样吧，搏击长空。寄予一个特别好的希望。 哎，真的好可爱啊，这个海燕，这比我想 还有自己的吉祥物， 可以送给你们。 是的哈，这个吉祥物还是特别的有意思啊，就张开怀抱的感觉。为什么起海燕这个名字呢？ 海燕其实也源于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嘛。我们文化呢刚才说到了是精彩天地幸福摇篮。那就是说五小呢就是每一位孩子的沃土。小海燕她的身上的这个特质呢，就是说在海浪面前也不会低头，有一种向上向善的那种气势，所以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学校的一个文化的标志。 明白了。 而且我们的校标啊，也是就是异化的那种海燕在海浪上这种这种气势吧。 这是小海燕电视台。除了小海燕电视台里边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小海燕奖章，是吗？ 对， 反正就是跟小海燕有关， 有关的， 就感觉整个丰台五小科丰校区里面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小海燕。 说到这个小海燕奖章，今天我也带来了一张啊。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学校，我们整个集团呢是以这个5字为学生的培养目标，自主、自律、自信、自强、自豪。那么在这样一级的这个标准之下，我们每一级呢设立了这个2级的小海燕奖章。比如说在这个自律奖章下，我们设立的就是礼仪小标兵。比如说自信这个奖章下，我们有这个心情调色板，然后自强下有这个激流勇进船，这个是小贴纸，非常方便。然后呢， 那这个东西是贴在哪个地方呢？ 对，我要解释一下。有的时候我会把它贴到奖状上，直接发给孩子们。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老师在颁章的时候呢，直接发给孩子，可以直接贴在我们现在有评价手册。每一个学期有一个专门的荣誉栏，孩子们可以贴在上面，他6年积攒下来就是他的一个成长日记册的那种感觉。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哇，那 就像做游戏一样。 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贴纸，集齐了各种各样的，我觉得 是的。有没有一些优秀的同学一下子把所有的都集齐了？ 有的。 真的？ 对对对，他就是我在这个我们的校区里，他因为结合每个月的活动，比如说在这个心理节，我们可能就争这个心情调色板，是吧？体育节里，像我们的足球节呀，我们就争这个激流勇进船。孩子们各个方面他都会有一个体现吧，像读书节的博学小书虫。孩子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数量限制，只要孩子做得好就可以得到。然后我们像我们的营地校区，在这个5字奖章上还有这个金银质的奖章。 这个小海燕奖章从我的小学1年级一直贯穿到我的小学6年级。 对的。 就是说 全员参与。 全员参与，然后还分等级是吗？ 我们主要是这样，就是每个奖章它的评价标准是分低中高年级，会有一些层次，有一些层次的，所以还是比较吻合每个年龄段孩子的这个心理认知水平。 所以孩子们，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哈， 原来动力啊， 对啊，原来我们都是要花钱去学校门口买小贴纸玩， 现在自己就有了， 对，现在自己 荣誉， 对这种集齐哈，你比如说你拥有的是《水浒传》那个。 个小卡片，我拥有的是小海燕小卡片，还是一种非常很开心的一种锻炼自己激励自己的过程哈。这是小海燕奖状，小海燕的电视台，还有小海燕什么 小海燕奖章和小海燕电视台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小海燕的广播站， 小海燕广播站， 然后呢还有我们每一次就是在活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足球联赛就叫海燕杯足球联赛， 所以它其实已经是科丰校区的这样的一个叫做 自己的校园文化， 对，校园文化了啊， 可以说是我们集团的 对，就一提起吴晓，基本上就是和海燕挂钩，是这样吗？ 是的，想起了 太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景怡老师说的这个足球吧，足球队啊，这个足球队听说也是科丰校区的一个，就在吴晓的这个集团下，是科丰校区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是吗？ 对，我们各校区的体育的特色不太一样，我们科丰校区就是主要是足球特色，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全国足球特色校， 这是一开始就是有这种历史传统吗？还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了这个足球？ 大概是从2014年吧，2014年我们把这个塑胶场地一下改成了这个五人制的专业足球场。 哇！ 对，然后周围就是那种铁栏杆嘛，很专业看着。然后场地有了，我们也有师资。当时我们有这个足球专业的体育老师，孙晓宇老师，现在这位老师正在这个法国的波尔多参加全国足球教练的一个留学项目。 哇！ 对，就整个这个平台就是从硬件软件，有一定的基础。然后从2015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召开了这个海燕杯的足球联赛。而且呢，就是除了踢足球以外， 足球联赛就是每个班级都要参加吗？ 对，我们是每个中队都有足球队，大概是由10男10女组成。 哇，那已经非常普及了。 对，非常普及。然后从今年开始，我们想，再加大这种参与力度，剩下的孩子就都做足球的啦啦队。这样他孩子都能在这个足球的盛会当中吧，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 这是全校来参与啊。师资力量怎么保证呢？ 师资力量是这样，我们刚才说了，除了我们刚才说我们校区的这个足球总教练，其实我们还有两位体育老师，一男一女，也是现在都学了这个足球的教师的资格认证啊，教练的等级证书，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外聘一些足球教练，现在能达到全校6个年级每周一节足球课。 哇，太好了， 好幸福、 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图片上已经显示了，叫做打造宣传阵地，营造热烈氛围，有56350的点击量，这是我们的一个海燕杯班级足球联赛冠军杯的设计评选，是吗？ 对，这个是我们第一届在海燕杯联赛之前有一个预热活动，当时呢我们收上了大概108幅这个学生的这个海燕杯的设计稿，我们从中呢选出了30幅，在我们丰台五小公众号开展了一个网络投票选举活动，然后真的引起了社会的极大的反响，达到了50000多的点击量，我觉得这个点击量可能现在我们五小的公众号还没有超越它。 是的，你想想一个学校的孩子们的一个冠军杯啊，居然是很多的热心的网民，对网民来参与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大家都在七嘴八舌的说嘛，就说怎么设计，是这样吗？ 对，我们这里边吧，有的是独立设计的，也有就是组队两个孩子一起设计的。然后其中有一幅这个设计作品啊，就是我给大家讲讲它的寓意，就是它的背景呢是一个个的这个六边形，然后前边有我们的海燕还有足球的标志。它在设计稿里边说呢，说这个一个小小的六边形可以汇聚成一个风潮，那么一个各小小的足球队员可以号召一个庞大的队伍，它的寓意我觉得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孩子认识很深刻，足球是一个团队活动啊。 是的、我们来看到这是所有的海燕杯的一个雏形吗？ 对，这个是部分的作品，我们把30幅作品当中的就是投票率最高的10幅做成了这个海燕杯纪念版。右下角这个就是我们每届的这个海燕杯，然后刚才我讲的这个设计稿就是第一行中间那个图。 看到了啊，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很异形的，而且是有意思。 这是设计了冠军杯的这样的一个雏形哈。除了这个以外，还居然有主题曲 啊，还有主题曲啊。 是的， 就海燕就是。这个学校的 专门 足球联赛还有主题曲，叫足球少年。 对，这有一个故事，就是在第一届海燕杯足球的这个联赛的期间，我们当时有一个六年级的毕业班啊，这个班主任老师特别热衷足球，然后整个孩子呢，在这个班主任老师的带动下，也是就是都一个个都变成了球迷，而且踢球的这个这种状态哈，就是一下被激发起来了。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孩子叫刘子涵，他呢就带动整个这个中队，进行了一个他们班的一个足球队歌的创编。这首歌就是他亲自作词的，然后作曲的是我们学校的音乐方烈老师。然后呢，最后呢，由我们合唱团在这个第二届海燕杯的足球联赛的开幕式上首发演唱，因为当时第一届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所以我们在从第二届开始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学校联赛的主题曲了。 哇，所以这首歌也是自己学校的师生来共同创作完成的。 是的， 对 啊，李老师今天有带这首曲子来 了，带了 啊，我们一会儿让我们导播老师给放一下哈啊，这是足球联赛的主题曲，所以说这个足球运动的这个足球联赛贯穿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征集歌曲啊，征集我们的这个冠军杯的形状啊，等等等等哈、接下来的这个更是有意思。足球中队集体舞， 哇， 这个是就是女孩子就觉得我踢不了足球或者我不擅长，我来跳舞，是这样吗？拉拉队舞。 我们现在这个足球集体舞有这个几年的传统了，大家可以看到啊，不光是女孩子跳，男孩子也在里边啊。然后呢，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展示，是大概是六年级的一个中队，然后今年呢我们是四三中队，然后而且参加了丰台区这个红领巾亮起来中队集体舞大赛，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 哇， 是把足球元素融进了这个舞蹈的当中。对， 这样其实很多的人也都愿意去看，因为关注足球的人嘛，对吧，都会去关注这个，特别好。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这位叫做纯宁小王的小主的网友说，哈哈哈，小学很少有电动旗杆的 是， 看来这肯定是一位 了解 小学现在情况的哈。这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足球中队集体舞，接下来是足球巧手 DIY， 这个又是什么呢？ 对，其实在我们科丰校区足球的文化节，除了踢足球刚才说的，还有这个我们与手工啊美术这样的一个整合，我们今年呢开展了这个关于足球文化的一个巧手 DIY 的一个小制作活动。大家可以看到学生们都是利用这个废旧材料来做的啊。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右下角这个是可以玩的，前面这个像炮筒一样，这个足球它有一个机关可以发射出去，然后守门员也是可以移动的，就两个孩子可以一起玩。这个是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和家长一起设计制作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说这些也都是我们的同学在每一年的足球联赛的期间去创作的吗？ 啊，对，我们会结合足球文化节开展系列的活动。 所以从2014年到现在这四年的时间，科丰校区的足球文化一直在开始在举办，是吗？ 对，我们可以说每年的这个3月到6月呀、就是我们科丰最热闹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充满着欢笑，有的时候泪水，还有激情。就是足球节已经成为每一位科丰队员最期盼的节日。可以这样说 啊，我也特别期待想去看一下。每年的什么时候啊？ 3月到6月 ， 对对对， 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持续一个学期大概是。 太好了，我 下届一定邀请。 是的，太好了，我有印象，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也去踢那个，但是我们小学是没有联赛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整个城市的各个小学一起踢比赛啊，那个就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让大家觉得这是一种荣誉，嗯，然后 团，而且培养了兴趣爱好， 而且还很团结的， 嗯， 对，就是觉得我们是一个集体， 嗯， 因为足球它本身就是一个集体， 对， 一个人踢是踢不进去的， 对， 是像过去可能是这个运动还是需要选拔的， 嗯， 但近几年从国家整个这个对校园足球这样的重视程度哈，普及率，现在呢就是这是就是在以我们学校为例，就是可以做到这种全员参与， 嗯， 而且在足球运动这个整体的文化节当中，孩子们首先他确实是这个身体素质有提高， 嗯， 然后另外呢团结协作的意识也会提升， 嗯， 这样也能磨练意志， 嗯， 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嗯， 好的，终于记住了科丰校区的一大特色就是足球文化哈， 嗯， 特别的棒， 嗯， 接下来我们还要想了解的一个除了踢足球以外科丰校区的同学们居然还开始种地了啊， 对 啊，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叫做幸福小菜园种植节，是吗？ 是的，嗯，是的， 让景怡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这个当时设置这个种植节的初衷也是源于一个中队的故事啊，就当时大概是3-4年前的时候，我呢是指导了一个中队辅导员开展了一节少先队活动课， 嗯， 叫做争做自理小达人， 嗯， 那么在辅导员前期调查的时候，队员也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中队的孩子哈，有的孩子系鞋带也不会， 嗯， 啊，然后那个饭盒可能大多数是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呀需要给刷饭盒，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把这个调查的范围扩大了，这样一调查呢，就是当时也是很就是惊讶的， 嗯， 因为当时就是调查我们感觉到每个孩子大概一天的劳动时间也就在15分钟左右， 嗯， 而且这个劳动的范围也就是基本上停留在学校，比如说大扫除啊，值日啊，这样的，像这种就是家里边的这个劳动啊，还有像尤其是那个农业的这个劳动，几乎都没有参与。 嗯。 然后后来我们集团的李磊校长，包括我们校区的孙林清副校长，就带领我们在校园啊这个范围内就开始搜索， 嗯， 发现了我们栅栏周围。啊，有一些这个土地还是可以给它利用起来的， 嗯， 于是我们就分割成一块一块，其实面积不大，大概2-3平米左右大的， 嗯， 然后分割出来让孩子们来认领， 嗯， 认领来就是参与这种劳作， 嗯，就是说一人一块地啊， 是一个中队一块地， 嗯， 一人一块地是达不到， 对，一个中队一块地啊，看哪个中队种的好。 啊，是的， 其实这样也无形中让大家关注，农作物哈， 对对， 是这样的。 以后也许还有更加珍惜粮食。嗯， 对，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成年人来说也都很受益的。 嗯， 对，因为像小学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各种农作物长啥样。 你别说小学了，我到现在可能有的，我好像有一次买了一个什么小白菜之类的，我非要跟人家说我要这个油菜，然后很惭愧啊。但也小时候要去丰台五小读书就好了，就都认识了， 是这样的啊， 嗯， 其实就是让大家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到最后有没有收获呀， 嗯， 收成有没 有， 有 收成 啊，嗯，别到最后这块地到， 其实 到最后给浪费了啊， 对，孩子们和就是一般都发动家长老师一起来种这块地，他们选择的这农作物吧也是我们没有规定，就是孩子们和家长去商量，比如说他有的是种生菜呀，啊，还有那个架的这个架子来种这个西红柿，还有种小麦的。我记得有一回有一个中队他们种小麦，这个小麦大概长了1尺高， 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 会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柔盼熙熙攘攘，天钟声回响，桃花满琳琅，等风铃响起你在何方。换上那件桃花旗袍，金丝绣花可人家笑，粉色围绕小春光舞蹈，扬起脚尖像风风的跳，桃花满园蝴蝶知道，痴情那一微妙微笑，桃花旗袍爱的味道，等到你终于来到，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 这是一个我们丰台五小科峰校区的一个简介视频哈，包括现在正在踢球的这些孩子们， 对， 显得特别专业，还有女足，特学生们，你看，包括这个孩子的衣服还显得特别大哈。 对，我们每个中队都有足球队服，自己的足球队服。 这是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接着聊吧啊。这个景怡老师刚才说到了这个校园菜地的一些事儿哈，还种了什么？ 啊，刚才说到这个小麦还没有讲完啊，然后那个长到一尺的时候，后来这孩子们就找我来这个反映说，老师您快去看看我们的菜地吧。我说怎么啦？别着急。然后我一去看呢，就是一看啊，就是孩子们说，老师这个菜地被周围的所有的鸟都吃的差不多，剩不了多少了。然后我就劝孩子，我说没关系，虽然这个小麦没有进我们的肚子里哈，但是进到鸟的肚子里也是好事儿。 真好，但就是如果孩子们就是种出来的东西的话，会怎么样把它解决掉呢？放到食堂吗？还是 这个我们是这样，就是孩子们把这个菜采摘了之后，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会洗一洗，洗一洗之后我们发动家长，有的时候是切了拌了凉菜，有的时候是包饺子啊，然后在中队里分享，是这样。我们会有丰收节，各中队开展丰收节。 对，我觉得现在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在一块城市的小菜地里种完以后， 对青年人来说也很兴奋的，是这样的啊、嗯嗯。 我都被感染了，回去我也去拿那个特别大的那个花盆去种那个生菜， 嗯， 长势特别好，嗯，很新鲜，拌出来的真是不一样。 是的，嗯、而且通过这个，其实孩子们学到很多东西啊。 嗯， 好吧，这是刚才我们聊到了。在居然在科峰校区里还有一块菜地啊、 嗯、 除了菜地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景怡老师所在的科峰校区啊、居然还做了一个红领巾调研哈， 嗯、 叫做童眼 看 改革 开 放 40年。 我跟你说，其实我当看到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在想，就我们就真的我们电台其实有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像我们专业的媒体人都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一个角度， 小孩子眼中改革开放 对、嗯、这样的一个角度哈。 我们可能当时会觉得小孩子应该都不懂吧，但是没有想到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调研、 叫做 童 眼看改革开放、嗯、让景怡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好的好的，其实少年队工作吧，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洞察力、 嗯、 因为培养这个孩子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啊、爱国这种感情是必须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呢，还是要就是有一种这个时代的敏感度。像去年这个十九大召开，我们就开展的是那个关注十九大这个新闻每日要闻播报。然后今年呢，改革开放40年，我觉得全社会都在关注改革的成就，所以我们开展了这个孩子们的红领巾小调研活动。 嗯。 然后在这个调研报告当中嘛，孩子们从衣食住行用多方面都从自己的视角，那种独特的视角详细的调查，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个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先说34中队的沈泽轩队员，他的调研报告的主题呢是支付方式更便捷啊。他通过调查呢知道了70年代呢那时候是凭票买东西，到80年代是现金能够购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了，90年代是刷银行卡或者是信用卡，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支付宝啊网银呀、啊、也开始就是逐渐普及了。那么现在呢，咱们微信支付啊，还有这个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这种商品。而且他展望了2020年之后，说那时候呢可能人们会发明更多的这个星球探测车，买东西会更加的先进和快捷啊。嗯， 所以其实他不仅是回顾了原来，而且还展望了未来哈。 对，还有像我们这个陈星月队员，他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做的调研、 嗯、 是从通讯工具变化大这个角度来说的。比如说70年代是靠书信呀、啊、来互通信息，然后80年代那时候他爸爸妈妈出生了，爸爸妈妈是80后，也是书信电报固定电话这样的形式。90年代呢，那时候爸爸妈妈上小学，有大哥大BP 机、 嗯 啊，然后呢成为了这个通讯的主流。2010年这个孩子他说他出生了啊、这时候呢智能手机慢慢的问世，还有卫星电话QQ 微信啊这些通讯方式、还而且人们几乎都有智能手机了、他也展望了就是2020年以后、他说那时候是他上初中和上大学的那几年。在5年当中啊，人工智能就会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的出现。 嗯， 还有智能眼镜，人身体内可以植入芯片，时刻定位，采集大脑信息。 嗯，真的特别的好、 深刻的调查。 第一呢，他是原来都不知道爸爸妈妈用什么。 对， 包括现在再展望一下现在啊，感觉确实是同眼看改革开放， 对，跟我们的角度还真的不太一样， 真不太一样。嗯， 对，还有5年级52中队的黄东康队员，他是从这个领跑的高铁这个角度来调研的、他的数据非常有说服力，比如说他调查了绿皮车是从1974年开通的啊，然后呢80年代上海特快列车是1986年开通的、 哎，这个我都不知道哎。 是有些 1986年特快列车， 也需要去查资料的。然后他呢说在京沪铁路上这个行驶，那时候每小时90公里啊、然后从北京到上海需要16小时59分钟，但是比起54年的时候已经快了19个小时。 它的数据非常的详实。然后九十年代呢，就是准高速列车是1994年开通的，然后到00年代的和谐号是2007年开通，这时候时速达到了每小时200公里，然后这个10年代就是咱们现在处于这个年代是2017年复兴号开通，这时候每小时大概是达到了350公里哈，然后他也展望了未来的10年，说高速磁悬浮列车将在2021年正式开通，时速达到了每小时600公里。北京到上海仅需2小时。其实前一阵我也看了一个微信的这个他播报的，就把当时的这个情景虚拟的展示出来了，真的挺令人期待的啊。他说这个从绿皮车到现在的这种高速磁，就未来高速磁悬浮列车速度扩大了近20倍，他感到祖国特别的强大。 我其实有看到这一段哈，这个景怡老师发给我的资料里，我有看过这一段。真的，我感觉就是他的调查，我现在都很佩服， 很详实。 对，首先是80年代啊，到86年是上海的特快列车呀，一直到甚至到说到未来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他其实通过这样的一段过程，他也深深知道了祖国的改革开放这40年的发展历程， 变化之巨大。 就通过这样一个比较，当然这里面家长肯定也帮助他很多，告诉他，哎呀，这个90年代是什么样啊？ 那个时候 80年代什么样啊？70年代又是什么样啊？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想法真的特别佩服，也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把我们这些小朋友都叫到我们直播间来。好好的汇报一下他这个我们这原现在叫同眼看改革开放，就改成同说改革开放40周年啊，应该挺有意思的。 同言同语， 对啊， 话改革开放40年， 是的啊。简一老师，这是我们聊到了改革开放40周年，同眼看是看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的一个小活动。除了这个以外啊，其实在少先队干部培养方面，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特点啊。作为大队辅导员，其实有一相当一部分的工作是在培养小干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您在培养小干部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说科丰校区在培养小干部上又有哪些特色呢？ 五小的小干部的吧，我们是有一个理念叫做轮换制，就是说每一个学年要进行新的大中小队的干部的改选，然后呢尽量每一年与每一年不要重复，也就是说在小学6年这个阶段，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一次经历做少先队小干部的这样一个锻炼的机会。然后我们呢也是分了各个层级，依托这个集团小干部成长训练营，然后呢来推进红领巾学校的建设，所以我们逐渐形成的是叫13+7+6小干部成长共同体。 哦，13+7+6， 这个怎么说呢？ 对， 13就是大队干部，13，7是每个中队的7名中队干部，6就是每个中队的小队干部6人。 还真是，这个要不说的话我还真没有这个印象了。小队干部6名， 对， 大中队干部7名，然后大队委是13名， 13是全校 的。这个培养体系，然后呢？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少先队的竞选的过程当中啊，以往可能就是一个候选人啊，他去准备演讲和才艺展示。然后呢，我们从16年开始就创新了一下形式，创新形式，我们是要有助选，就除了候选人，你还要发动中队的一些队员来帮助你，也可以发动整个年级的队员来帮助你。像有的孩子他就是带动身边的孩子进行这个比如说这种才艺的表演，什么有弹这个电子琴的呀，有跳舞的呀，有给他伴唱的呀，还有两个孩子一起说相声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每一个候选人锻炼他的这种组织能力，号召力。孩子们很喜欢。 很有意义啊，这个 很有意义啊。我看到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孩子们穿的这个，这应该是 少先队队服， 我有一身。曼宁你有吗？ 我肯定也有啊。 真的吗？这一身这个还挺好看的。小学的时候经常的喜欢穿这一身衣服， 对， 所以这身衣服 就是特别的好看，真的 就是代表 有珍藏意义， 有珍藏意义， 对对对，这是我们集团组织队员代表参与了丰台区教师节庆祝大会的一个上星队员献词，这么一个场景， 这是在干什么？鼓号队吧， 这个是我们大队会之前要进行这个队仪式训练。队仪式训练呢，我们就是大队旗手训练中队旗手，大队长训练中队长，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中队的宣传委员的板报观摩。 观摩，对，我们不叫检查，我们叫观摩。在观摩的过程当中呢，中队宣传委员会一边介绍他们中队板报的设计的理念，然后呢 宣传工作做得好， 然后让孩子们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其实对于小干部的培养来说，科丰校区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做得非常好，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去做一名小干部， 对， 是吧？ 对， 就是人人都有机会，不是说你从一年级一直干到六年级啊，也不退休，是吧？ 是的， 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干部的培养体系。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在科丰校区包括在丰台五小有这样一个课程，我们特别感兴趣。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做那个北京青少这个少先队辅导员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位我们的辅导员还说过，说从学校走到天安门啊，或者走到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特色的课程啊。但是我觉得科丰校区做的是更好哈，就叫做行走课程。 行走课程 就是走路 哦， 曼宁就走路。 这个怎么上课呢？我还很好奇、 怎么上课哈？就是比如说在学校走一圈，在丰台区走一圈，在北京市走一圈，甚至出北京市走一圈，是吧？应该是这个，我应该是这个理解是对的吧，青怡老师？ 这理解是一部分，不能是全部。 哇，那您来好好介绍一下，来。 对对对，好，那我说说这个行走课程。行走课程是发源于我们集团的红叶校区，红叶校区呢，它是从行走五小开始的。比如说他会带着队员们到离最近的我们科丰校区啊，来看一看我们的校园文化，然后阅读越成长哈，了解阅读文化，包括看一场足球赛啊等等的，然后也会到北边的京铁校区看看铁路文化，到银地校区看看民族文化，到总校区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呢从这个红叶校区发源开创了这个行走课程之后，我们其他校区也觉得这活动真好，然后我们也就是开始有一个集团各校区之间的互动，所以孩子们他除了有一个本自己校区的一个家庭的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大家庭的这种感觉。然后从行走五小开始呢，我们又扩大了范围啊，到行走丰台，行走北京，再到行走祖国，再到走出世界啊，走出国门，行走世界。 我们注意到这张照片里还有这个路线图哈，每一个点上都经历了什么，小朋友们都写得特别的好哈。 这是当时去圆明园的一个行走活动，这是一个预学单啊，活动的预学单，孩子们会根据圆明园的这个整体的地理位置自己设计路线图。 这个是去了哪里？和平。 这个是去年的一个毕业班的一个行走活动。我们去的是这个太湖源头渚，木渎古镇，还有这个南京博物院，还有南京大学，去了这些地方， 去了这些地方， 了解了一下江南的文化， 所以就是走出去了，直接走出去了， 了解其他地方。 这是在哪里？ 这个是我看一下。 直接走出国外了。 这个是去新加坡，新加坡的玉清小学，还有美国的一所小学，孩子们呢是真正走进他们学校的课堂，去体验他们的各个不同的课程，还有活动，也会当地的一些名胜古迹啊，也会走一走。 这样的行走课程频繁不频繁？ 像刚才像这种行走五小，我们校区之间都可以随时啊。然后像行走北京啊，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结合春秋季的实践活动，还有我们中队 也会开展实践活动，每个学期大概有两次， 嗯， 就是有家长有孩子，然后有我们的政府班主任老师， 嗯， 像这种走出北京市的这样的机会，可能我们就利用这个寒暑假呀， 嗯， 啊，还有一些毕业课程啊， 嗯， 包括走出国门也是这样。 嗯，好的，这些行走课程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意义非常的慎重，尤其是小学生哈， 嗯， 出去的那一趟，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出去那两趟，一趟去了苏州， 嗯， 一趟去了南京， 嗯， 啊， 嗯， 现在还记忆很深刻， 嗯， 因为你想就是没有家长陪伴哈，然后又是集体行动，然后呢这家长就从早晨开始给你准备各种的行李哈， 嗯， 然后那从一直到你离开啊，然后你自己就感觉自己去了一个就是一个异地吧，就是那种感觉，第一新鲜还有点害怕，就是那种感觉，回来以后的时候记忆非常的深刻。 对，因为 你现在长大以后去的一些地方，你现在甚至可能上个月去的，这个月回来就忘了。 对，因为孩子之间去组织活动出去，不像跟爸爸妈妈啊，有爸爸妈妈的全程呵护， 嗯， 出去之后的自理能力一定能够得到锻炼的哈。 嗯 嗯， 是的哈，好吧，聊了这么多科峰校区的这些内容哈，包括现在其实我看到在那个这个我们的景怡老师的前面还摆着三个旗，这是哪三个旗啊？给大家先说一下， 哦，给大家看一下 啊， 这个旗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足球队的队旗， 嗯 啊，这个是足球队的队旗，然后另外两面呢是中队的足球队旗， 嗯， 这都是孩子和家长一起设计的， 嗯， 这个是我们小河中队的，这个是太阳花中队的足球队队旗，嗯。 这些都是中队的队旗是吧？ 对，这两面是中队的， 嗯，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 嗯， 校区的。 嗯，好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放一下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足球校园这个足球少年的这个主题曲吧，好吗？ 好的， 来听一下，来。而且都是孩子们自己演唱的哈。 相约在这里，我们不。 景怡老师，其实对于这个科峰校区未来的一些规划，你看，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比如说这个菜地哈，比如说行走课程啊， 嗯， 甚至说是同眼看改革开放40周年， 嗯， 其实这些特点，这些课程或者活动。现在对于我们这些现在在做节目的包括一些媒体人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活动，真的特别的好啊， 谢谢。 未来科峰校区还有哪些大队的一些少先队的活动规划有没有？嗯， 刚才这个张主播说的这些活动肯定我们要作为未来一以贯之啊， 嗯， 而且要深入开展的活动，把它要长期的做下去， 嗯， 这是作为特色一个品牌。 嗯，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设想，就是现在随着这个少先队改革方案的逐渐的这个落实， 嗯， 而且这个政策也是非常利好。 嗯， 现在呢我们每一年要召开这个少代会。 嗯 嗯，少代会当中孩子们会写提案给学校各个方面提出这个小建议， 嗯， 然后呢我们也会成立集团少工委。 哇， 集团少工委我们这次呢是聘请了吴云清教授作为我们的名誉主任， 嗯， 还有一些社会单位啊社区代表还有家长代表， 嗯， 我们就特别希望在学校少工委这一层面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嗯， 真正为每一位队员服务， 嗯， 这是我们下一阶段要主要推进的工作。 嗯，其实成立了少工委以后，嗯，对于我们的大队的活动啊整体的对于整个学校的学生来说， 嗯， 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帮助哈。 嗯，是的， 请来的都是大咖哈。 对，吴教授是大咖。 大咖哈， 嗯， 这些活动当然也都还会去坚持哈，尤其是这个足球联赛啊。 对, 对, 对, 对, 对。 这足球联赛搞得真好。 嗯。 就有点像中超联赛了哈。 过年了。 嗯，真是。好�吧，时间已经来到了8:53吧，今天就和景怡老师聊到这儿吧。 嗯， 其实对于科峰校区我们有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了解。 对。 啊，而且就是让我们感觉生活在科峰校区的小海燕们 都 好幸福， 好幸福啊！ 是我们集团整体的学校的理念，就是幸福教育， 幸福教育。 对对对， 就真的很开心啊！就哪怕说足球哈，有些这个女孩子、女生可能踢足球不是特别擅长，都可以跳啦啦操啊，或者说是设计自己的冠军奖杯啊，等等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好吧，景怡老师，今天呢，这个景怡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也是我们北京市优秀少年队辅导员系列展播的最后一期了。 好荣幸 其实有好多的网友啊，尤其是我们听众朋友都恋恋不舍，为什么？因为当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不仅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个老师啊，又还想到自己童年，甚至还想到自己的孩子，等等等等，都是很一种既有回忆又有未展望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吧。也希望我们的这些欢乐的开心的温暖的少先队辅导员们啊，在学校里能够给我们的同学们学生们小学生们带来更多的开心和欢乐，谢谢你们好吗？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好，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先暂时放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到了9点钟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同样也开启我们下一个系列的节目呢，就是北京青年榜样2018年年度人物的系列展播，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向外的雨和你正远去，缓缓的我们各自路上的脚步，给从前的忧愁和欢喜一个结局。你别提会让你流眼泪的旋律，也别恨透彻的手往前走，锁着眉头。有一天，你会将我从此忘记，好像你眼里终于来得快，去得急，了无痕迹。只愿你常躺在好风里，只愿你会常在幻梦。在往回走的条条途中，轰隆隆的车和你早离去，渺小的我们各有强悍的归宿，让未来的命运和悲喜有了转移。你别提 枣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了，北京时间的9:1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在我们的节目第二时段呢，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首先呢，您可以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第一个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在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和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最关键的我们还有一个收看渠道，就是在我们的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的不一般 怎么回事？ 从今天开始，我们进行2018年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的访谈录。一共是30位青年榜样新鲜出炉。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邀请1至2位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这个青年时期的故事哈。同时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是由北京团市委主办的哈。在上周五的下午晚上7点啊，在北京物资学院召开了发布会啊，正式的把我们30位青年榜样给推出来了。非常的震撼啊，尤其是这30位榜样通过了不同的领域，包括奋斗好青年啊，包括这个文化之星啊，包括这个青年好网民啊，等等等等啊。包括科研领域的专家等等等等，这些30位不同行业的青年榜样，虽然经历不同，但是都是通过奋斗来诠释着青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我们的志愿先锋哈。是我们的30位青年榜样当中的一位志愿达人。 志愿达人， 这个达人呢，是不仅仅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几年的这样的一种志愿，而是贯穿着他的事业。 哇，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的执行主任曾鑫，让曾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曾鑫，然后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能够跟大家去讲讲我做志愿服务，特别是帮助盲人的志愿服务的一些经历吧。谢谢。 曾鑫，其实看到我不知道曼宁看到曾鑫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曾鑫的眼睛是有一定的视觉障碍的哈。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了这个？ 我这个应该是先天的吧。小的时候因为怕黑，所以也没有在意。那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才确诊了是有眼底有问题。那当时我还是非常感谢父母，他并没有因为我的视力不好，所以就说放松要求。那还是一样的跟着同学上课，虽然会有一些困难吧，但是自己会克服，一直上完大学。我觉得整个童年包括上学期间还是很开心很快乐的。 就是这个视力是能模糊的看清吗？还是说 我这个是逐步在下降的？ 逐步在下降。 小的时候可能是视力表的第4行左右吧。那现在可能是只能是最大的那个字母。因为当时有医生说可能我18岁会看不见。但是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也很幸运现在还能看到大概的轮廓。 就是说模模糊糊的看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一个大概的轮廓。所以世界在我的眼里可能没有细节，只有轮廓。 大学是在哪里上的？ 大学是在南昌大学。 其实就是按照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种上学的模式。我在南昌读了大学。 是 那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说来到了北京，然后又是怎么样做上了志愿者？ 对啊， 其实就说从我的生长轨迹来说吧，虽然算是一个视力障碍者，但是从小并没有跟这个圈子有过 接触。那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想当时还想做，当时的梦想是做一个学者，做一个研究型的学者，所以就想申请考那个研究生，然后来到了北京，因为有亲戚在北京。当时就说第一年考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视力已经在下降了，所以就必须拿着放大镜去写考卷。后来发现，哎呀，这还是很困难，就说要不找工作吧。那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包括现在也很多我们视障朋友遇到一个问题，很少单位会雇佣你。你即使有学历，即使你有能力，但是基本上都是在碰壁的。所以那个状态，我还是特别迷茫的状态下，当时就听到了我们红丹丹当时在新闻广播做了一期做了一个节目叫新木看世界，是有很多的视障青年参与做广播节目。我说，哎，这可能是一条新的道路。那我就开始尝试着去联系红丹丹。那从2005年开始，我就进入了这个机构，开始做了一名就是志愿者吧。 志愿者是没有钱的吧？ 没有。2005年到2007年，我基本3年的时间全是就是一种志愿服务行为。 那当时去这个来到北京的时候，家里人怎么去和你谈的？ 家里人其实也是很困惑，然后特别担心。包括父母说， 对啊， 你说你回家就好了呀。 你说作为自己的孩子，你说本来去了南昌啊，然后呢，这个离开了自己去了大城市，现在又跑到北京来，自己心里肯定会有担心。 对，我其实还好，我觉得可能天无绝人之路吧，但是父母会特别担心。包括之前也有提出，要不你就去学按摩吧，然后你可能还能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可以自食其力。但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特别好，我哥哥包括我父母他们都觉得啊，你可能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也不一定非得去做按摩。所以那会儿的时候，父母虽然担心吧，但觉得毕竟在北京还是有哥哥在嘛，就说可能会还会有照顾，说那你做志愿者虽然没有钱，但也可以去做。他觉得我可以走出家门，有一个平台，去做这样的事情，总比待在家里会好很多。所以就慢慢的走上了这个道路。当时你做志愿服务，别人问你赚钱吗？你说不赚钱，很多人就还是其他人不理解， 很困惑， 对，他为什么要做，是吧？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待在家里，本来视力就不好，你还去做啊？然后又不赚钱，就大家用就很奇怪，觉得做这个事情。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觉得做这个会觉得特别开心。因为从你自己的一种不断的被别人否定，甚至你也在否定自己，你有没有这种的能力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当然发现你去做志愿服务，你能给别人带来很多的快乐或者是帮助的时候，你的这种的自我价值获得感，我觉得是让我觉得最开心的，所以我也觉得很满足。所以就能够坚持下去做。 刚来的时候做志愿者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印象说，哎，都去做了哪些工作？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去服务一些视力更不好的，甚至是全盲的那些盲人朋友，带他们走路，虽然自己也不太方便，但觉得可能还是比他们会强一些。包括也会 都是怎么帮他们呢？ 就是首先就是会引领他们行走，这是最基本的。包括还有一些当时我们会做一些项目，比如像法律培训啊这种的，可能我就会去联络一些老师，然后联系一些场地，去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这是刚刚开始做志愿者的时候。 那个时候觉得有难度吗？ 那个时候有难度，有难度。要之前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 曾老师可以把话筒离得近一点。可以，可以， 话 筒 可以 再拿到你前面来。对，好， 好的，好的，然后当时有难度，因为比如像我们上课备稿的时候别人都能做笔记，那可能自己没办法做笔记，所以只能就是练习自己训练大脑，然后去把上课的要点啊，很多要讲的话呀，都自己要背下来。背下来的时候呢，因为你在场子里的时候，你才思路才不会断，不像别人能拿稿，我们是没办法拿稿的。 还有可能有时候在会场里你整场控制的时候你会有问题，因为不像很多这种明眼的朋友他能把控全场，那旁边的时候可能很多细节有时候会注意不到，那好在我们的听众也更多是盲人朋友。 嗯，这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慢慢的就有总结出来经验了嘛。 对， 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你在服务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有一些盲人朋友能和你打成了一片啊，或者说是你帮助他以后的一些感人的情况或者画面吧，有没有？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我们在山东临沂，我们去做了这种的做类似是中国残疾保障法的这种的法律培训，当时临沂的就是哪怕到乡下的这些盲人朋友，他们就是成群结队的然后来到市里面我们培训的地方，那当时可能经济条件也比较差，就是住的特别差的旅馆，但是他们觉得就特别开心，然后我在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他们会给我很多就是很热烈的这种掌声，这种掌声是我平常在其他会议里这种稀稀拉拉呀或者是就是表示性的这种掌声很不一样的，你就能感受到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对你的肯定，是需要你而且就特别接纳你，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啊，那个我觉得我做的这样的志愿服务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些临沂的盲人朋友也是特别淳朴的，只要你给他一些正确的信息引导，他会觉得很特别有收获，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又更坚定了自己要去做好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尤其是青年朋友，我们现在做客的直播间也是北京青年广播哈，有一些青年朋友他不是特别的理解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志愿行为，因为对于盲人的这种不方便，其实很多青年朋友他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有想过，所以曾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上几个生动的例子，盲人究竟有哪些地方会不方便？ 就拿我们青年朋友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喜欢去的娱乐场所啊，比如我们去 K 歌，你 K 歌的时候呢，首先盲人朋友会遇到一个问题，他无法去点歌，对吧，点歌系统他看不到，然后即使有旁边明眼人帮你点好歌，还有一个你要去记熟那个歌词，因为你看不见歌词，对，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例。包括还有像我们看电影，我们有的盲人朋友他会有的其他的青年朋友说哪部电影现在上的大片特别好，那他也想去看，所以他也会买票进去看，但看的过程中他只能听旁白，只能听这个音效，那画面到底是什么他不了解，但是他希望去获得， 所以这些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方便的， 都是不 更不用提什么衣食住行了，这些 对 基本的一些生活的这种方式吧，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其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有障碍的，出行，然后大家也看到就是北京的交通路况也很复杂，那出行是个很大的问题，学习的一些如果书籍的话你得转化成盲文或者是有声书籍，包括生活当中做饭做菜你可能都会要遇到问题，甚至你就是倒一个开水你都得自己要训练自己要摸索才会出来，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种系统，你看到我们的网友叫刘多多还说呢，说这样终于可以明白其实盲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还是不方便的， 对， 这是一些这个盲人生活娱乐不方便的例子啊。刚刚曾老师有说过说盲人看电影啊，其实一直因为我们新闻广播包括交通广播其实也都是在关注这个新木影院哈，都是老朋友了啊。其实新木影院对于盲人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比 K 歌要就是我们的这个能看到的朋友 K 歌还要开心快乐的一个娱乐场所，我是这样认为的。曾老师您是在这个新木影院里一开始做志愿者吧？ 对，我其实就很多人会说，哎，你在新木里院做志愿者，你会讲电影吗？ 嗯， 我说不好意思，我讲不了这个电影。对，因为毕竟讲电影的志愿者肯定是需要明眼人，他能去看到这个， 而且他的表达还要很好。 对啊，所以有很多主持人的老师来给我们当志愿者啊。 是的，我们先这样吧，让曾老师给大家先讲一讲，就是什么是新木影院，好吗？给我们青年朋友再先普及一下。 好的，新木影院呢，其实就是为盲人朋友讲电影。那讲电影的话，我们是志愿者，给在电影播放的同时，给盲人朋友去描述画面。这个画面信息是需要通过志愿者的语言再同步的讲出来的。那今天我大概也带了两个样片，可以跟大家来一个直观的感受。我们可以先请主持人去播放我们 讲述版的 原片。 原片好的， 对，原片。如果甚至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关掉，只留声音。对，所有的听众们，你可以去听一听，在听的过程中你可以去想象一下画面是什么。请大家相信里面一定是有画面的，而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个音乐。 好的，那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能看到的朋友们哈，这个闭上眼睛啊，好好的去听一下。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来看这个影片啊。 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国国西在南，福建走西海风，南以566万整地，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刚才我们放了一个这个原片的短片哈，可能放了一半啊，我们再放一下，让大家 近距离的系统的好好的听一听这个影片。如果你要是闭上眼睛听的话，你能不能听懂这个影片？也就是说，假设你是一个视障的朋友的话，你来听这个电影的话，你是不是能听懂啊？这个是刚刚的一段电影，就是一个原片啊，这个原片呢是里面是有画面的啊，但是你要闭上眼睛的话，你只是听到了一个女高音在唱歌啊。 嗯， 然后我们来看看西木影院里啊，大伟老师在讲这部电影的时候，给盲人朋友来讲这部电影的时候又是怎么讲的啊，我们来看 一下。 嗯， 这儿是苔藓的世界，就像绿色的绒毯一样，能看到一些亮亮的粘液，其实那是蜗牛的足迹。一只蜗牛慢慢地在苔藓上爬着，肉色的身体泛着鲜嫩而柔和的光泽，晃着两根长而纤细的触角。哦，这里还有一只，两只蜗牛对面碰到了，它们的触角互相触碰着对方，那软软的触角在碰到对方的时候又赶快缩了回来，而他们就像久别的情人，深深地吻着对方，并且慢慢旋转着头，两只长而半透明的触角在慢慢地摆动着。随着情感的深入，他们本来趴在地上的身体却慢慢地贴在了一起，紧紧地拥抱着，连那重重的壳都被立了起来，稳稳地立在就像绒毯一样的苔藓上。画面是他们的头部特写，他们的嘴被深深的吻覆盖着，画面从上慢慢摇下来，他们的身体半透明抱在一起，慢慢的蠕动着，一直到他们的尾部。画面回到他们亲密的吻，长长触角下面有一对灵巧而短细的触须，他们就那样一碰一缩，一碰一缩地吻着对方。即便身上背着重重的咖啡色的壳，但是他们全然不顾。谁会想到在这样一个微小的苔藓世界中，还能演绎出这样细腻深沉而优美的爱情故事呢？ 真的，我听完以后觉得马上融进去了，而且非常美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很快就想象出来了。 细节的描述也很多。 是的，就是感觉对于我看到网友有说，就是真的在收音机里听的话是效果非常的好。就是如果我们不是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收音机里听，真的是瞬间就感觉这个电影活了。所以西木影院其实一直在做的是这件事情。目前的发展状况怎么样？社会关注的程度又怎么样呢？ 西木影院应该是我们从大概2004年就开始一直在做，那十几年下来了之后，就是 也得到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包括政府的一些奖项。在2008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华慈善大奖，包括其实最让我们感到兴奋和激动的是今年4月份习大大然后他对于为给盲人奖电影做了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给盲人奖电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有了这个东西这个评价之后，我们觉得自己的动力会更强了。那目前新木影院是现在是每周六在天安门的保利国际影城每周六上午给盲朋友讲一场电影，其实这也是一个新木影院的一个上升吧。之前我们是在一个普通的这种的活动室里，可能硬件设备也不是太好，那现在呢我们直接进入到影院里，那盲朋友观影有一个非常好的感受。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盲人朋友可以跟明眼人一样看最新最火热的大片。包括上个星期我们就讲的是憨豆特工，那可能都这些都是新上映的片子，那就盲人朋友会觉得啊，那我的这种文化生活是跟明眼人是同步的，我不再是落后于明眼人这个世界。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红丹丹就是新木影院的这样的一个主办方是吗？ 对。 而曾鑫其实就是红丹丹的现在在执行主任哈。 对， 其实做了这个新木影院以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吧。 对，其实红丹丹是我们机构的名字，那新木影院呢是其中的一个 品牌项目 啊。那我们其他也有一些其他的那个项目，包括像新木图书馆，这个是为我们的视障朋友去阅读提供便捷的，包括我们也会邀请很多的志愿者把我们可以看到的书录制成有声的图书。那很多朋友其实有的特别是年轻的盲人朋友，他说我需要成长，那我需要很多比如自学考试教材类的，那可能在市面上你找不到这种的声音的版本，更不用说盲文的版本，那我们就会邀请志愿者把这些教材都录出来，然后那盲人朋友就可以学习。那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需求，很多视障青年他们就说，哎，我有些医学类的，我有些心理学类的书，那我们就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方便，让他们更好的去发展。那还有我们包括一些快乐融合的一些体育活动，大家也会知道，因为作为视障朋友嘛，他出行会有困难，那对于这种运动甚至是跑步来说，如果没有人陪伴他，他根本是不敢往前迈出一步的。所以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组织盲人朋友去参加北京国际马拉松，跑步。那会儿我也是作为一个跑步爱好者，然后 这真的很需要勇气， 对，虽然没有跑全马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很享受这种奔跑的这种感觉。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你闭上眼睛，你在周围的世界都变得非常不可信赖的时候，你会怀疑的时候，你甚至真的不敢踏出一步，但是就是对于跑的那种感觉，有志愿者引领，有志愿者陪伴的时候，你就可以撒开腿来往前跑，那种感觉是很多盲人朋友都特别特别喜欢的，就真的是整个身心都打开了。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的运动的项目，包括现在有很多的盲人朋友都在已经可以练习全马，甚至还跑出了国际什么波士顿马拉松，他们都会去跑， 很不容易。 对，还有我们会做这样的趣味运动会，很多一些中老年的盲人朋友，他平常也缺乏运动，那在志愿者陪伴下啊，他可以一起去跑跑步，甚至今年我们还都用了指压板的这种的跑步接力的最新的玩法，他们也都可以体验到。 我不知道曼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象，就是当你真正的已经失去了这个视觉的时候哈，突然间有一个志愿者能帮着你一起奔跑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感觉他是你的拐杖啊，他是你的唯一啊，真是这样，就那种依靠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志愿者的一种成就感啊，他会觉得 他会被信任， 对，被信任，那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 所以你跟盲人朋友打交道最宝贵的就是你能赢得他的信任。这种信任可能在我们明眼人社会里现在已经是很稀缺了，但对于盲人朋友是 充分的信任，他是 充分的信任， 就我已经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了， 对， 包括跑马拉松，包括跑比赛，我们一起往前冲。 对 对， 你就想象一下，如果我自己闭着眼，我是绝对不敢跑的， 是 这样的。 那自己跑，那闭着眼跑，那肯定要出事情的了。 对， 但是他把这个最大的安全感交给了你，那也是一种幸福感啊。 是， 曾鑫从几几年开始做志愿者，转变成了一个全职的社工？ 嗯，大概是2008年的时候。 2008年，所以你是从2004年毕了业， 对， 到2008年这4年的时间是做的是完全的义务的志愿者， 是 然后从义务的志愿者变成了一个可以拿薪水的职工，全职社工，是吗？ 对。 从这样的一个转变上来说，你觉得有哪些变化？ 我觉得可能比较强烈的是两个感觉，第一个就是责任感。你做志愿者的时候，你可以认同这个，因为我们做这种公益服务都强调一种使命感。 嗯， 这种使命感，你做志愿服务的时候，你可以去认同它。 嗯， 我认同这个使命感，所以我来做了。 嗯， 但是你作为一个全职的社工的时候，你要背负起这种使命感。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责任感。 嗯， 第二个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就是专业化。 嗯。 我做志愿者，我可以就是说我今天来做一次活动或做两次活动，那对于一个全职社工来说，你会在想你如何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 连贯性， 对，你如何去挖掘盲人朋友他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很好的去匹配好资源，然后做好一次一次的活动，这样就需要你的更强调你的专业化，从各个从管理上从技术上都要求更高。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志愿者了，而是带领志愿者去做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执行者了。 是。 都做了哪些其他的项目？刚刚我们看到了西木影院，包括趣味运动会哈，还有就是最近，因为我也在朋友圈看到了，还真是挺火的，因为很多我们台的主持人也都去参与了啊，就是盲人电影的这样的一个 展， 盲人电影展。 这个应该也是， 包括我的同事也去主持了哈，我还在下面给他点赞。 对，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们是在12月1号到5号做了一个北京盲人电影展。这应该是中国第一个有为盲人朋友开的一个电影展。那这个电影展我们就是跟其他的，其实跟北京国际电影节所有的流程是一样的。我们有开幕式，我们有展映，然后我们有论坛，我们有闭幕式。那最让盲人朋友开心的就是我们在这5天的时间里每天连续就是讲2场电影。有的盲人朋友就是他基本上10场电影场场没有落下，他都去看。他觉得很过瘾，我一天能看2部电影。 这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平时的电影节里面的展映哈。 对 一票难求的那样。 对，单元展映。 是， 所以说这基本上很多盲人朋友都会来参与。除了盲人朋友以外，其他的我 也有 也有 志愿者，包括我们是向社会公众免费的去开放。那有些社会公众他们就来了之后，我们就会建议他蒙上眼睛然后去听这样的一场电影。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感受。 我看到也有一些名人明星过来哈。 对， 都有哪些？ 多的有，比如在 我看到了这张照片里看到了大伟老师， 对，大伟老师是我们盲人朋友圈中的最大的明星。 是的啊， 是。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演员啊、导演啊，他们都会过来捧场。然后更多的其实还是我们的主持老师，包括像央视的，他们也会去讲电影，包括我们的闭幕式，有台里的孙刚老师，他们都是作为志愿者来支持我们这个电影展。所以作为一个我作为既是一个志愿者吧，也是受益者，我觉得特别开心。有那么多的志愿者来支持我们做这个助盲工作，其实觉得力量还是很大的。 这个叫做盲人影迷团。 对， 也都是盲人， 都是盲人， 然后是影迷，真的特别好，真的特别好。 他们看起来这个群体还蛮多的，人数蛮多的。 对，有的都看了电影看了10几年，可能很多电影名字他们都能如数家珍的说出来。 这个是另外一张照片了啊，这个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有一个公益的专场，也是给盲人朋友讲电影。 对，那是4月份，北京国际电影节也特意给我们的这种新木影院设了一个专场。 哎呀，这些活动真的特别棒，尤其是首届盲人电影展，这个真是做的真是特别的棒，就是让盲人朋友也能感觉到，就是我其实和明眼人是一样的，我也有看电影的权利，包括我也有可以追我自己的明星啊，我也可以当一个范色，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们追的是视觉讲述人，他就可能我喜欢谁的声音，谁讲的好，他是他的粉丝，可能他不追求这个就是演员里演的那些角色，但是他会追这种视觉讲述，所以我们也评了什么最佳讲述人、最佳人气这种的奖。 真好啊。曾馨，在你的这些助盲的事业当中，有没有令你最感动或者最温暖的一些瞬间？ 我觉得很多志愿者的一些点滴的行动都会给我很温暖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之前有一个青年的配音演员嘛，然后他在准备了一部电影，说他来讲，当天他讲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后来私底下跟他聊，其实他是住在燕郊，当时我们的心目影院是在鼓楼嘛，他说我怕为了 远 就很远，我怕影响我早上不能准时的来讲，所以他头一天晚上是在我们附近租了一个宾馆一个房子，就在那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一大早然后来讲电影，所以这种的很点滴的一些志愿者的这种他们对于讲电影这件事情的认可，或者他们的一种责任心，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有力量，特别温暖。那更不用说我们的盲人观众，你像很多下大雪或下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说我们的心目影院是不停的，因为就怕如果有通知不到的有盲朋友来了之后他扑了个空，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基本上都是每个星期都讲。那甚至下大雪的时候来两三个盲人朋友，盲人朋友坚持，那我的志愿者也会再坚持啊。你有一次就是央视一个主持人就给两个朋友讲了一场电影，我们说你是 VIP 的专享服，是 很不容易啊， 特别好哈。在这个助盲的事业当中，未来红丹丹还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吗？ 我们现在的除了这个电影展，我相信也会一届办下去，因为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关注。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可能会向更多的视障青年或少年去倾向，包括我们现在是服务全国104所的盲校。我们已经走出北京，服务全国的这些盲校的孩子其实是更需要这些文化的滋养，包括我们给他送有声图书，包括给他们去送电影。那现在我们启动了一个项目叫声音梦想，那大家都会知道，就是盲人除了视觉之外，他的听觉或他的语言表达会更强一些，所以我们启动了一个声音梦想的计划，就是在盲校里会选出一些喜欢声音艺术的孩子，我们去给他们上语言基础训练课，就类似主持人们在传媒大学上的大一的那种基础课程。我们希望就是从小给孩子们一些更多的机会吧，等他长大之后他未必只能去从事按摩，他甚至可以去做一些网络的主播，或者他可以去熟悉了之后可以去录一些小说，那可能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可能的发展空间啊，所以我们就是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包括可能今年或者明年的时候我们会推舞蹈进盲校。就像我们跑步，我们去想想跑步，但很多盲孩子因为他可能受视觉的影响，他的身体呀就不够舒展，所以我们现在也会就是把舞蹈课程带进去。这个舞蹈可能就是街舞。对，他们看听到那个动感的旋律，他们就会慢慢的动， 不由自主的跳起来。 对，那他身心就会打开。 而且这个跳的这个舞姿可能他自己欣赏不到，但是他的这种跳舞的这种感觉上会让 他是 释放出来 的，去感受这个舞蹈的节奏。 对 啊。 就是这种释放出来的感觉也是非常兴奋的哈。 对，非常棒。 非常棒。 对， 特别期待盲人朋友来跳一个街舞，让我们来看一下，应该还是很帅的哈。 对 对， 发自肺腑的。 是。 这些都是要即将做的项目啊。 对，是。 其实很难想象啊，曾馨作为一个视障朋友，从一开始的这样大学毕业以后，茫然自顾地闯北京，做一个志愿者，一路走来，到最后现在成为红丹丹的一个大拿哈，我觉得就是 这一路的过程不愧是一个青年榜样。 对， 我看曼宁这眼睛眼珠子都有点想想红眼圈啊， 就有崇拜的这个眼神在里面。 是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叫做王月的网友说曾鑫老师加油。 嗯， 还有B 打头的这样一个网友说现在继续可以做学者曾鑫 啊， 还有郑涛说曾鑫加油啊。 对，他是我们的讲电影的志愿者， 讲电影的志愿者 啊，继续可以做学者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是非常可以继续下去的啊。包括你可以继续在盲人朋友的这个，尤其是助盲活动当中的研究，也可以继续做下去哈。尤其是探讨一些技巧啊，还有工作，怎么开展方面， 需要不断的提高理论水平。 是的，现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你一开始刚刚做志愿者的时候的一些盲人朋友，现在关系又特别好的那种，有没有？ 还有，就像我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刚开始做这个志愿服务的时候，新木影院有一天早上是冬天吧，然后下了场大雪，然后有一个老盲人，他是住在昌平，住昌平，他是在一个村子里，他从村子里走下那个公路要走半个小时的山路，然后在公路旁边搭小巴到昌平县城，昌平县城，然后再倒一辆车到德胜门，然后再倒一趟五路到我们的小院子里，所以整个过程走下来他需要花2个多小时。当他走到新木影院的时候，我发现他的鞋湿的，我就说吴师傅你换鞋吧，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双拖鞋，然后给了一个暖气片放他脚底下，当时就说后来袜子也是湿的，我说我帮他脱袜子的时候他就特别特别激动，就是这个脚不愿意抬起来，他说我的脚脏你不用那个，我自己来拖，所以我能感觉到他全身都在站立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就是他说自己家小孩还没有给他做过这样的事情，从那件事情之后他每次来的时候都必须要跟我打招呼，没有见到的话就觉得空落落的，然后现在吴师傅他年龄也越来越大了，然后但是他说的一句话很感动，他说只要红丹丹需要我，只要新木影院需要我，我就会坚持走出家门，然后来到新木影院看电影。他们已经把新木影院当成他自己的家，把自己的这种家承担起一种责任来。他说我们盲人朋友不支持新木影院，那整个社会更不会支持，所以他们把自己当做一个主人，这是让我们特别开心的。他们不是一个完全的受助者了，他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志愿服务里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吧，你需要达到的一个，你期望达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网友兔子荣说曾老师就像冬日里的太阳，特别的温暖。还有这位网友叫荣威说王老师非常辛苦啊，这个是个工作狂迷。每天的这种工作的时间有没有计算过？ 基本上我们就是还是早上9点吧，下午6点，但基本上有活动的时候歇不了的，十几个小时工作是很正常的。 其实今天的聊天当中应该非常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曾鑫的这种对助盲事业的这种热爱哈，滔滔不绝，感觉一提这些事情叫如数家珍。希望未来的这些项目，包括你刚才说的声音梦想家，包括帮助盲人朋友一起跳街舞，这些活动能够继续开展下去。当然了，也一定要坚持住新木影院。 对， 我们青年广播也会一定全力的去支持新木影院。 没错， 那邀请两个主持人准备。 没问题，没问题啊！而且号召我们的所有的青年朋友一起来帮助盲人朋友， 是 真的， 对，需要很多大家一起来帮助。所以最后可能我还是希望就是，所有的青年朋友，如果你在马路上你看见一个盲人朋友，你不要去主动的躲避他，你需要主动的上前去问他你需要帮忙吗。一旦你跨出这一步，那你觉得你的生活也是不一样，你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感到很快乐。 好的，谢谢曾老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能够通过